第90集，懵了。 贾生会要派人刺杀顾元白一事，除了极少数的人知道之外，这条消息被彻彻底底地瞒了下去。连贴身保护顾元白的侍卫们，也只有极得顾元白信任的一批人知道，更不用说身为臣子的薛远。如此过了15、6日，顾元白猜测贾生会派来的人怎么也能到了，便亲自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带着官学的几个才名远扬的学子们亲自去田间看一看农民们种下的粮食。薛远一大早就起了身，练过身之后顶着一头热气去洗了澡，换好衣服后配上刀剑就等在自己家大门口。薛将军从他身侧骑马而过，看着他冷哼一声： 今日怎么没穿官服？ 跟圣上去田间。 圣上待你如此好，你可要好好保护圣上。咱们臣子的这一颗忠君之心，应当就要心里眼里装的全是圣上。 老子心里眼里已经全装着他了。 好几夜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一醒来就得大半夜去洗冷水澡。顾元白一笑，他都被迷得分不清东西南北。薛将军正在说着大道理，没有听清。 什么？ 薛远却不理他，目光越过薛将军，看到了圣上的马车。他咧嘴一笑，大步朝着马车而去，跟薛将军道： 老子走了。 薛将军还未生气，就见薛远忽然定住脚步，侧过身警告地说： 薛将军，这忠君之心只能我有，只能我说，你懂了吗？ 说完，薛远便大步迈着，意气风发地往马车走去。侍卫长手里还牵着一匹烈马，通体棕红色的毛发耀眼，正是留给薛远当坐骑的汗血宝马红云。薛远翻身上了马，驾着马走到马车窗口，笑得风流倜傥。 圣上，今日可安好？ 还好。 圣上昨日可有做了什么梦？ 薛侍卫这话什么意思？ 难不成小皇帝昨夜没有梦见我？ 薛远眉目瞬间阴翳了起来，他语气不变： 无事，臣随口问问，竟然也有人敢来骗我薛九瑶，是想死吗？ 薛远昨日下职时遇见一个道士，那个道士所卖的一种符能让其他人梦到自己，薛远鬼迷心窍地花了大笔银子买了，睡前按着道士说的话在心里默念了小皇帝百遍，等睡着时把符放在枕头旁边，道士说这样就能让心中默念的人梦到自己，结果他娘的竟然被骗了。顾元白在马车之内撑着脸无语了片刻，掀开窗口的帘子一看，就见窗外的薛远阴着一张脸，好像要去杀人似的，瞧着瘆人。就这样的表情，若是真的有人前来刺杀他，怕是一眼就被吓怕了。顾元白手臂撑在车窗上，眼睛微眯，笑得如同京城里那批调戏良家妇女的纨绔子弟。 薛侍卫脸色如此难看，难道是不愿同朕去乡间一观？ 怎么都愿意。 顾元白觉得这话有点怪。 朕要是让你伺候朕当个奴仆，你也愿意？ 也不是不行。哼，圣上想要臣伺候您什么？ 薛远看起来非但不生气的样子，反而很蠢蠢欲动。顾元白沉吟一下： 你保持着好脸色便可。 薛远的一颗忠君之心开始砰砰乱跳。 想看我好脸色？看我笑？ 哼，小皇帝有点意思。 十几位学子是从太学和国子学中挑出来的人才，他们自然不是跟在顾元白身边，而是远远坠在其后，被太监带去看田间的水稻。五谷杂粮中的五谷，一般指的是稻、黍、稷、麦、菽。在中国古代，稷的地位很高，稷便是粟，乃是百谷之长。江山社稷中的社稷一词，稷便是指的这个。但随着时间的延长，水稻已经逐渐成为大横产量最高的粮食，黍稷需要的水分少，便逐渐种植在了高处旱地田中。 自然，如今水稻的产量怎么也比不过后世，而顾元白也没有能力去将杂交水稻给研究出来，他没有那个实力，也没有那个条件。田间细窄道路上，顾元白脚步悠闲，他的目光时不时从两旁扫过，看着新播种的田地，微微颔首，看似随心所欲，实在暗中已经升起了警惕。保护着顾元白的人明里暗里都全身紧绷，做好了完全的准备。侍卫长更是表情严肃，幸亏他平日里就是这么一副沉稳的样子，此时倒没有引人注意。但薛远狼一样的敏锐神经已经三番五次怀疑地扫过侍卫长。薛远眯了眯眼，在侍卫群中扫视一圈，发现有不少人同样是这样的状态。他若有所思，有些不愉地扯起一抹笑。顾元白的背上陡然有人贴近，他侧头一看，薛远朝他阴森森地笑。 哼，圣上，臣还比不过侍卫长张大人。 这话说得莫名其妙，顾元白漫不经心道。 薛侍卫何出此言？ 圣上，臣之一颗忠君之心，天地可见。所以到底瞒了我什么了？ 顾元白乐了，不知为何，薛远这些时日虽然一日比一日显得忠心耿耿，但每次一听他表忠心的话，自己就想笑。一行人走出田间，后方的学子们见到圣上已经离得远了，急忙想要跟上。 公公，我们也快走吧。 太监却笑眯眯地拦住了他们的脚步，慢悠悠地道： 诸位公子莫急，不如再好好看一看这稻子。 学子们只能压着焦急的心，开始琢磨起这稻子有什么不一样。而这边，顾元白已经带着人走进了田地旁的绿荫林中。侍卫寻出了一处地方，让顾元白坐着，跟在最后的侍卫牵着马，将马匹拴在树上，再去拿些清水来给圣上净面。田福生给圣上擦去头上的细汗，小声道： 圣上，可还能受得住？ 顾元白抬头从树叶婆娑之间看着天上的太阳，点点头说： 乡间虽热，但也没有什么。 田福生应了一句，就没有再说话了。侍卫们该忙碌的忙碌，不着痕迹地将圣上围得严严实实，就等着敌方刺客出手，来一出将计就计。这样的氛围，平静无波之下，似乎暗藏汹涌波涛。突然，薛远的眼皮猛地一跳，他倏地抽出大刀回身。只见林中瞬息涌出数个持着大刀、神情凶狠的刺客，他们全都朝着顾元白不顾一切地猛扑过来。顾元白面色不变，握了握袖口中的弩箭，还有心情去喝一口水囊中的凉茶。田福生大喊道： 护驾！ 侍卫们中早已得到消息的人已经将顾元白保护在了身后，反应极快地迎了上去，下手毫不留情，刀光剑影，乱象横生。薛远心头砰砰直跳，他拿着大刀杀出一条通向顾元白的血路，却在抬头看到顾元白的那一刻，就见到一个刺客要抬手朝顾元白刺去。薛远心中骤停，眼中血丝瞬起，他抬手奋力扔出大刀，长刀闪过冷光，直直打落了刺客手中的那把刀。刺客懵了，安排刺客行刺自己，以便佯装受伤好将计就计的顾元白也懵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